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萧景琰下了欲念，走到翠盖车前，周围宫女都识相退下了，东宫侍从也都退得远远的，天早已黑透了。都是高耸的宫墙，夹道尤其昏暗。翠盖车的窗上挑起了帘，皇后的脸在窗内影影绰绰，仍是记忆里一样清艳的绝色。 听说如今给圣上看病的是秦御医，他说圣上病情如何？ 萧景琰性格其实像极了他，清冷高傲，看似循规蹈矩，其实无所不为。这种话只有他敢问，也只有萧景琰敢答。 早则今冬，迟则明年夏天。 啊，原来太子知道，我还以为太子不知道呢。 皇后语气平淡，这是在怪他掌权心切了。 我等得了，西戎人等不了。 西戎人图谋中原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皇帝以为和亲是拖延对方，其实是对方在拖延大周。送去的公主和财物都是羊入虎口，更兼麻痹了将士心态。不趁现在赶紧整治北疆，到时候西戎人趁庆德帝驾崩直接开战，混乱之下更加棘手。这才是西戎人的明谋。相比之下，离间大周皇帝和太子不过算是个变形的暗杀计划罢了。成了最好，不成也有后招等着。皇后也知道他心性，不再多说，放下帘子，翠盖车重又缓缓而行，朝长春宫走去。萧景琰回到御辇上，侍从就算不知道养心阁内发生了什么，看着形势都猜到了，一个个都噤若寒蝉。都是东宫的老人了，知道太子看似温和，实则是性格高贵疏离，都不敢问，更不敢劝。一行人安静往东宫走，却远远看见一点灯火正相对而来。这个时间宫门已经要落锁了，宫中规矩又严，鲜少有人敢这样乱走，所以御辇就慢了下来。没想到那灯笼也停了下来，远远地看着，像是在打量，不敢贸然过来。御辇里太子问道，怎么了？ 有个人。 侍从正要说话，只见那灯笼忽然飞快地靠近，像是那提着灯笼的人已经跑了起来。宫里从来连疾步都少，那人却飞跑起来，似乎是个少年的身形，穿着锦衣，灯笼也跟着他的脚步跳动着，像一团飞舞的火焰。太子只挑帘看了一眼，就笑了起来。 是小颜。 颜君玉跑到近前，已经有点气喘吁吁的，额上都是汗。他自己大概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所以先声夺人道：“ 是荣浩说要我来找你的。” 萧景琰只是笑：“ 哦，那小颜其实一点也不担心我了。” 颜君玉胸膛还在一起一伏，听了这话，抬起头来瞪了他一眼，只是跑得太快，眼睛里都带着朦胧温热的水汽，实在是毫无威慑力的一眼。萧景琰伸出手来，轻身将他拉上了御辇，帘子落下来，颜君玉还没有想好要不要生气，就被他抱住了。萧景琰这次抱颜君玉的方法和以往都不同，倒像是抱着什么暖和的东西，怀抱舒展开来，把颜君玉整个人拥在了怀里，连一寸间隙也无。他轻声说道：“ 小颜来接我，我很开心。” 颜君玉的心顿时就软了下来，但他向来是说不出软话的，即使心里已经是一池春水，嘴上仍然硬邦邦的道：“ 你知道就好。” 萧景琰没有回话，也没有再逗他，只是把头也靠在他肩膀上，似乎很疲惫的样子。御辇内很暗，但颜君玉却本能地觉得他脸上一定是没有笑容的。颜君玉忽然有点后悔，很想要说点什么， 但他不像荣浩很轻易的就能逗得别人笑起来，也不像萧景琰什么温柔的话都能说得出口。他只是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反手摸了摸萧景琰的背。 下次不要这么晚回来了。 他用尽了力气只说出这一句，但抱着他的人却很受用地笑了起来。好。忽里舍的事为朝局带来了短暂的平静，西戎那边闯下这等大祸又被宽宏大量的赦免了，气势顿时就弱了不少。放人时穆昭然又力争了一回，更加彰显清流本色，虽然被刑部尚书给驳了回去，但还是传得世人皆知，声名鹊起，风头一时无两，士林里闹得沸沸扬扬。明年春试在即，许多世子已经提前到了京都，其中不乏在乡试中名列前茅的才子，一个个写的一手锦绣文章，又兼年轻气盛，一个力道勇就够让他们热血沸腾了，又出了个穆昭然，这些人再也按捺不住，互相议论都还罢了，有胆大的竟然匿名写起文章来私下传阅，其中一些写得出色的更是被互相抄送，竟然有人趁夜偷偷把其中几篇厉害的贴在了刑部大门和雍府门口，里面骂刑部尚书是狗狗营营，骂主和派的右相雍汉海老而不死是为贼，一时间朝野哗然。还是宫里的简密司出手抓了几个书生入狱，这股风气才稍微收敛了一些。事情闹到这份上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和亲的事儿多半是无望了。庆德帝倒是还没松口，但谁还敢出头？雍汉海是一朝宰辅都被骂得狗血淋头，檄文一直贴到门口来。其他地位高的主和派要爱惜羽毛，地位低的又没什么号召力，所以事情也就僵下来了。西戎那边也是吃了个哑巴亏。按他们原来的计划，大周要是不愿和亲，边关就该再起战事骚扰西疆，逼大周纳贡赔款。但是如今大周主和派有和亲之心，是西戎人自己把事情搅黄了，要是贸然开战，反而容易把主和派逼到主战派那边，局势实在棘手。说起来还是忽里舍犯了大错，但他向来骄横惯了，竟然恼羞成怒，把事情都推到了赫连身上。蒙苍顾忌着他身后代表的西戎贵族，也不敢太护着赫连，只能任他发了一顿脾气。荣浩第一时间就得到消息，回来东宫冷笑道：“ 哼，忽里舍的谋略连赫连的脚跟都追不上，偏偏有脸发脾气。” 云兰在旁边看颜君玉练字，听了这话笑道：“ 哼。”荣公子这么惜才，不如策反了他，来替我们做事。 你是真这么想，还是不过说笑罢了？ 云兰还没回答，雨嫣然先在旁边拍手。 哎，荣老二要用美人计了，自己亲身扮演貂蝉，那西罗人就是吕布，忽里舍就是董卓。 他的角色分配得极好，又传神，连专心偷听的颜君玉也忍不住笑了。荣浩气得眉毛倒竖，偏偏打不过他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显然是准备跟他秋后算账。萧景琰倒是沉得住气，等他们闹完了才淡淡道：“ 说笑归说笑，你们别小看了赫连。” 荣浩不由得眯起眼睛：“ 有意思，怎么殿下和他连面都没有见过，倒互相恭维起来了？他上次提起殿下也是这种语气。 亏你还是读书人，这都不知道。这就叫高山流水遇知音，闻弦歌儿知雅意，殿下是俞伯牙。” 雨嫣然还想继续编排，被太子殿下冷冷扫了一眼，连忙不说话了，朝颜君玉做了个鬼脸。云兰淡淡笑道：“ 说来奇怪，我也隐约觉得此人非池中物。”“ 蛟龙得云雨，终非池中物。难道他要化龙不成？” 荣浩话是调侃，语气却是认真。哪怕严君玉书读的少，也知道画龙是什么意思。这天下除了天子，谁能被称作是龙呢？ 恐怕他已经得了云雨了。 怎么说？ 萧景琰不答，众人却知道他不会轻易说这话，都思索起来。倒是云岚先笑了。 是了，人都是这样，色厉恰恰说明内人。狐狸蛇辱骂赫连是为了发泄，在小事上如此暴怒，恰恰说明他在大局上已经输给了赫连。 你的意思是西戎王把权力给了赫连？确实这两天有鹰从西边飞来，应该是传递消息，只是没截下来。 至少在京城中，西戎使节团行事的主导权都给了赫连了。 云岚叹了一声，又笑道， 其实权谋之道真是大同小异，咱们那一位行事也是这样。 严君玉隐约猜到他说的那一位指的就是庆德帝。云岚的意思是庆德帝也跟狐狸舍一样色厉内荏，大局上失势，所以在小事上暴怒着不。大局严君玉知道是指和亲的事儿没有指望了，那小事儿又是什么呢？严君玉想了一天都没有想出头绪，他最近老想凭着自己弄懂这些权谋的事，所以忍着不问萧景琰。想了许久，等到晚上终于得到了答案。这是严君玉第三次看萧景琰收到消息了，前两次都是坏消息，这次也不例外，仍是个纸卷。萧景琰只略微展开一看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他极少流露情绪，所以严君玉也慌了，忍不住问道， 怎么了？ 萧景琰合上纸卷，把它放在烛火上烧了，火光一瞬间亮了许多，他的脸在光中没有喜怒，像静静看着世人在苦难中挣扎而毫不动容的神。 没什么，不过是父皇判了厉道勇凌迟罢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